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8号，星期三，农历9月20，北京晴间多云，13度到2度。 今天是我国的第18个记者节，在此我们向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将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沟通； 李克强对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创新机制模式，重抓政策落实，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俞正声会见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 深入学习，提高认识，坚定理想，增强信心，中央宣讲团在重庆、陕西、江苏、新疆宣讲党的19大精神； 新的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发布，将对电力、天然气、铁路等政府定价领域实施更加严格的成本约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近日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19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号到2017年9月29号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99篇，分为17个专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深入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的权威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是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的出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热潮，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19大闭幕后中方接待的第一起国事访问，也是特朗普今年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在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再次进行战略性沟通，在海湖庄园会晤和汉堡会晤的基础上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海湖庄园时，特朗普总统夫妇给予习近平主席夫妇热情周到的接待和高规格的精心安排。中方表示，将以国事访问家的规格接待特朗普总统。 中国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 除了安排全套的国事活动之外呢，还将安排两国元首进行小范围的非正式的互动，主要呢是方便两国元首有充足的时间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 有记者问，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方如何避免与正处于舞台中央的美国发生战略冲突，也就是陷入所谓的休斯底德陷阱？华春莹回答， 世界很大，世界舞台呢也非常的广，足够容纳中美两国呢良性互动、和平友好的共存。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呢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在此次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就朝核问题会达成怎样的共识？华春莹表示， 双方呢将就包括朝鲜半岛核问题在内的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战略性的沟通。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为推动半岛核问题得到妥善和平解决做出不懈的努力。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两国总理高度评价过去一年中德关系与合作取得的新进展。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德建交45周年，中方愿同德方密切高层交往，办好新一轮中德政府磋商，加强务实规划，推动中德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李克强强调，中方欢迎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开展技术与知识合作。我们愿为中外企业提供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为他们按照市场化原则拓展业务、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创造有利条件。默克尔表示，愿尽早启动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筹备工作，深化经贸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央广消息，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金融支持是激发小微企业活力、助推小微企业成长壮大的重要力量，希望金融系统和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多层次市场体系，尤其是普惠金融体系，加快建立稳定紧密良性互动的银企关系，更好发挥市场在小微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创新机制与模式，重抓政策落实，着力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取得更大成效。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饶颖琪率领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俞正声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殷切期望和伟大号召，必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两岸同胞共同参与到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来。俞正声指出，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不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完善民意代表交流平台，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俞正声表示，八年来政协委员和台湾民意代表进行了14次互访交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吸纳和动员更多来自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的新生力量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中来，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要时间节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之一。文章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10月25号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充满睿智，充满情怀，充满信心，铿锵话语引发强烈共鸣，唤起奋斗激情。文章强调，千秋大业步步为营，习近平总书记以接下来几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确立我们工作的坐标，向着阶段性目标冲刺，积小胜为大成，谋大事成大事，我们就一定能把光荣与梦想写在历史深处。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在重庆、陕西、江苏、新疆等地举行党的19大精神报告会，与基层党员群众交流互动，引起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总书记头两天在上海和嘉兴、南湖的活动加了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昨天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来到沈阳，与部分高校师生、社区群众围绕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进行座谈。辽宁大学学生张青： 19大提出的新时代，它和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关系，怎么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能够说清楚？ 变和不变的辩证统一，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另一面就是不变，总书记通篇报告关于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这些表述很多，他的逻辑的一个结论就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能变。 在广西南宁，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选民昨天也向干部群众宣讲19大精神。3个小时的宣讲结束后，在广西社科院党组书记李海荣的笔记本上，文字已是密密麻麻。 讲清楚了，听明白了，很管用，我们准备加强研究。 在重庆市委礼堂，中央宣讲团成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8个方面对党的19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进行了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全面宣讲。 报告结束时，大道至行、天下为公8个字与报告开篇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8个字前后呼应，一脉相连，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使命与担当，也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足迹和胸怀。可以说，这16个字直达人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 重庆市渝北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文长表示，宣讲报告回应了干部群众经常关注的问题，直抵人心，很接地气。 今天这个宣讲报告对于我们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把党的19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十分必要。 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中央宣讲团成员、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肖捷就19大报告精神与师生进行了交流。 那么党的19大呢，对这个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啊，也做了这个重要的部署，提升包括咱们在座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参保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来到江苏，与先生药业集团员工热烈交流。 先生药业呢，有近400名党员，那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 先锋模范作用，它一定是具体的。我们要把党的组织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更完善地结合好。 昨天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舒启明来到河北宣讲党的19大精神。 我们河北的优势安土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党的19大精神的鼓舞下，人民的精气神起来了。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之红与兵团机关和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座谈互动交流。 党的19大强调呢，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实践中我们应当如何准确地把握这项要求。 如果脱离了讲政治，我们党的整个工作就会偏离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立场。所以这一次19大讨论这个党的建设部分的时候啊，大家觉得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19大代表回到基层后，第一时间深入乡村农田、科研院所，结合工作实际，为周围群众解读19大报告，分享学习心得。请听报道。 一大早，十九大代表四川省蓬溪县巩氏连村党委书记蒋以嘉就来到连村的生产基地。 十九大的报告给我们农村农业和我们的农民呐、又带到新的精神，又把这个我们的土地承包延续了30年。管理嘛，你们要愿意管理，我们就交给你们管理；你们不愿意管理，我们就统一管理。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蒋以嘉提出未来5年基地发展规划。 我们村呢，主要还是要按照在原来呢，抓好我们特色的产业，附加值高的，特别是千叶妇联、中药材三期，还有就是壮大旅游和文化产业。 而在青海师范大学，十九大代表博士生导师、教务处处长野成福教授正和学校师生面对面传达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回来以后呢，我就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我带的硕士生、我的博士生，我们也要好好学习。要有本领，要有能耐，要有担当。从行政运作这个角度来说呢，促进我们专业设施对接社会需要，促进我们的学生呢在学好知识、掌握本领的同时呢，提高我们的自身修养。 这几天，十九大代表、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来到河北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活动礼堂，向师生传达十九大精神。范振喜表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干出来的，发展没有止步时。 我们周台子村下一步在践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当中要定好位，实实在在的把村的产业立起来，而让我们周台子村总是能够引领山区农村发展。 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 请听系列报道《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第三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必然。采制央广记者刘璐、沈静文。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三农是全局稳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意图明确清晰。 十九大报告里啊，讲到了七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呢，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啊，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 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三农成绩单举世瞩目。如何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中特别提到，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乡村的振兴啊，它是我们深刻认识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呢，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呢，它是不矛盾的。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从来都是互相促进，城市和农村从来都是互相联系，城市和农村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互相联系，却也互相区别。韩军解释，今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要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 我们的现代化呢，不能够走城乡分离，不能够建立在城乡分隔的基础上。我们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农村的发展。比如说城市化发展了，它对农产品就有更大有需求啊，农产品的市场就更广大了，是吧？那么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啊，它可以带动农民就业，那还可以越来越多的人啊到城里来落户。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三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决定，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延长1年，到明年12月31号。对此，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综合效益显现尚需时日，有必要延长试点授权期限。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2015年2月，根据相关决定，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6个条款，按照重大改革与法有据的原则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该授权的期限原将在今年12月31日届满。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魏立华表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试点来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延长试点授权期限。 当初布置试点的时候，33个试点是按照内容分别部署的，就是统筹的力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在去年9月份就是把征地试点和流转试点在全部33个试点来进行，因为这个时间还比较短，所以说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统筹以后的改革的成效。 此外，魏立华还提到，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正在推进，一些试点地区的政府、集体和农民存在观望甚至顾虑心理，需要进一步稳定有关方面的改革预期。他表示，下一步国土资源部将重点做好3项改革试点的统筹推进等工作。 我们要配合做好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同步会考虑一些跟土地管理法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保证改革成效落地。 新修订的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昨天正式发布，明确定价机关制定调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前都要开展成本监审。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到2016年，国家发改委以及地方价格主管部门累计开展成本监审项目近24000个，覆盖电力、天然气、城市供水等垄断行业和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等20多个行业，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约8000亿元。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丁杰： 2015年以来，我们陆续开展电网企业的输配电成本监审，国家最终核减了32个省级电网，存续收入约480亿元。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明确凡有定价权限的定价机关，包括价格主管部门、有定价权的有关部门和经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和调整商品和服务价格前，都要开展成本监审。特别强调，自然垄断环节应当列入成本监审目录，未经成本监审的不得制定价格。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程行云： 目前呢，政府定价范围呢，主要集中在网络型的自然垄断环节，还有重要的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啊，这3个领域，他们都具有这个垄断性、外部性和严重信息不对称这些特点。通过严格审核成本，可以防止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这个乱摊成本，获取不合理的利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5届夏青杯朗诵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全国77个分赛区近95万名选手积极参与，6个单项奖共87个奖杯各有归属。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第5届夏青杯朗诵大赛今年初正式启动以来，全国朗诵爱好者积极报名参与。比赛分青少组、成人组以及影视配音组，共颁出1等奖7名、2等奖18名、3等奖32名，以及最高人气奖、最佳舞台表现奖等等，共87个奖杯。来自公安赛区的选手赵国栋表示，参与夏青杯的比赛，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朗诵技巧，更能通过对作品的演绎展示身边战友的感人事迹， 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朗诵的一些技巧，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对作品的一个学习和演绎，学会的更多的是怎么样把一个故事可能看起来平常的一条新闻改成一个能够感人至深的朗诵作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杯朗诵大赛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高唱爱国主义旋律，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诵读经典文学作品，普及并提高全民有声语言艺术欣赏水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经过8年的发展，夏青杯朗诵大赛已经成为国内规模大、覆盖面广、专业性强的朗诵大赛，社会影响力、群众参与度不断提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严晓明以及大赛评委嘉宾为获奖选手和优秀赛区颁奖。 新闻动车组，2017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开幕。1到10月，全国火灾起数同比下降超20%。国家卫计委部署防控工作，严防马达加斯加鼠疫疫情传入我国。请听报道。 2017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昨天在陕省西安市开幕。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硬科技8大领域，通过举办全球硬科技创新高峰论坛、电子信息加创新论坛等16场系列论坛活动，搭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的开放合作共享平台。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硬科技提出者米磊博士： 硬科技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的未来的目标呢，是能够让中国更多的科技成果能转化出来，能让中国从一个科技的应用大国真正的成为一个科技的创新的强国。 央广记者雷凯，陕西西安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1到10月，全国共接报火灾21.9万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1.3%，伤亡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均同比下降，未发生特别重大火灾。公安部消防局分析我国近10年来冬春火灾情况，发现冬春火灾总量大，电气设备故障、电气线路短路、使用加热电器产品不慎等原因引发的火灾占比最高。从今年11月到明年全国两会结束，公安部将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公安部消防局防火监督处副处长张贵从： 继续深化推进电气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全力做好全国两会和这个圣诞、元旦、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庆和重大活动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近期马达加斯加爆发鼠疫疫情，截至2号，报告病例1800多例，其中死亡120多人。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继续派医疗专家组赴马达加斯加提供医疗救治支持，并已与质检、外交、旅游等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防控工作，严防马达加斯加鼠疫疫情传入我国。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 我们整个防疫体系严密的监控着鼠疫的它的发生，不管是人的感染还是动物的疫情，所以在我们国家大家不用担心鼠疫会对一般公众造成危害。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做好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美丽中国、美丽越南图片展开幕式日前在越南首都河内胡志明博物馆举行。图片展以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为主线，展示中越两国的自然风光、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内容。 11月7号，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游行等多场社会活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尼日利亚政府7号证实，26名尼日利亚公民近日在经地中海偷渡欧洲的途中死亡，目前遗体已被找到。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系列报道：争议武林新对决第3天，武者新路。 外卖平台饿了么陷入代理权纠纷，13家代理商总部维权，争议缘何而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于芳，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 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